政府咧三月咧就話會嚟緊三月啦，係都會推呢個全民強制檢測啦，個日期就有待公布啦。咁呢幾日咧，大家都討論緊啦，究竟係咪會有所謂禁足或者起碼喺出行方面有一啲限制咧？特首林鄭月娥就話，若果全民強檢係要限制市民外出咧，都唔係一個好新嘅概念。不過佢相信咧，日後會配合全民強檢咧，都會有一啲嘅限制，但係強調成個推行嘅過程啦、範圍啦同埋程度咧，都會考慮到香港嘅實際情況啦。同埋市民嘅需要嘅咁，另外啦，內地方面啊，見到內地公港嘅物資鐵路，尋日第一班車就中午嚟到香港啦。林太都話喺疫情之下，因為有三至四成嘅一啲跨境香港貨車司機咧受到感染啊，要隔離啊或者檢疫啦，所以一啲陸路嘅跨境貨物都受到影響，咁所以呢一個嘅首班嘅跨境運貨嘅列車咧，就會有一啲物資，包括就有110万份嘅新冠病毒嘅檢測嘅試劑盒啦，另外一啲防護衣服啦，同埋一啲嘅醫療物品等等嘅咁。近日亦都有一啲嘅搶購潮啊！你自己見到譬如超市嘅街市嘅情況係點樣咧？啲食品供應嘅情況點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政府發言人啊，昨晚都有出稿話，內地進口本港鮮活食品供應穩定，市民無需係過分係採購嘅咁。有關於近日嘅一啲食品嘅情況，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主席葉本良，早晨。 早晨，你好啊，支持。 早晨，葉本良，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據你了解，因為而家喺市面上或者一啲網上面嘅片段，都見到一啲市民有去超市啊，係搶購食物嘅情況。你自己觀察到係咪都係咁啊？譬如喺你自己即係比較熟知嘅一啲罐頭啊。或者一啲其他食物，譬如大米啊嗰一類方面咧，嗰個搶購情況啊，或者市面供應嘅情況又係點？ 咁我喺度應該咧就再次呼籲咧，全香港嘅市民咧，即係無需咁擔心同埋憂慮嘅。其實喺個糧油啊、罐頭啊、雜貨方面咧，其實個供貨咧係相當之充裕嘅。咁我見到好多市民都出去搶購，其實係因為都是那個運輸的問題，同埋嗰個超市嗰、那個即係要捐翻啲貨嘅嗰個問題啫。其實嗰個罐頭咧，因為咁耐咧喺個疫情都差唔多兩年啦。如果係香港全香港嘅罐頭咧，大多數都係源自有八成咧都喺大陸嘅，即係國內嘅。咁喺國內而家嗰個情況。相對於啱啱個疫情開始嗰時候咧，就相對穩定嘅，所以嗰個全部嘅工廠咧都喺春節之後咧都復曬工噶啦。咁而家喺我哋個供應商同埋生產商個層面方面咧，其實個供貨係相當之充裕嘅。 頭先你講到 如果 供應同生產就好充裕，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即係足夠啲市民正常嘅用量可以用到幾耐啦？呢個就係講緊供應嘅層面。如果落到零售嘅層面，你自己有冇觀察到又真係有啲短缺嘅情況 咧？喺個供應嗰方面咧，其實我問過我哋啲供應商咧，其實將會咧喺呢個今個月之內咧，都有幾百萬罐嘅罐頭咧，會喺今個月之內會供應。供应香港的。 内地的全部都是来自是吧 内地的。内地的。 刚才讲到供应。 因为现 在你讲。 其实现在那些罐头其实那个存货呢，我照睇返我哋那个大家的供应商呢，其实在香港大概都仲有两三个月的存货在这里的。 咁嚟埋嗰几百万罐之后是可以去到几多少用到几耐 起碼都可以用到兩三個月嘅。其實如果之前咧係罐頭方面咧，如果一年嘅銷量咧，大概香港係大概1200万罐嘅啫嘛。但係而家疫情之下咧，其實嗰個升幅係相當之大嘅。但係我哋咁多個供應商同埋嗰個生產商咧，其實已經加大咗個工廠嘅生產量噶啦。其實如果喺大陸嚟咧係需時都係幾日嘅啫，咁其實係已經係我哋已經做好個準備。如果就算係一封城咧，都係會有充足嘅罐頭咧供應俾市面嘅。 嗯，我想搞清楚兩樣嘢先。頭先你話即係罐頭嘅需求嘅升幅係多咗好多，呢段時間係多咗幾多啦？同埋我想知道，因為始終你涉及到陸路嘅運輸，而家呢段時間好多啲跨境運輸嘅情況，涉及一啲人手，可能係有啲人染咗疫嘅，有啲人或者係密切接觸者翻唔到工嘅，這個都可能影響到成個運輸嘅。就算你有貨供落嚟，成個運輸成個鏈係咪可以做到呢？咁？ 是做到的，因为我们都中央和政府呢都很配合我们的这些食品的生产商，都已经是开了绿色通道。咁其实之前我们大部分的罐头呢其实都是用水路去运的。因为如果在大陆来的罐头呢，大多数都是四川啊、河南啊和安徽这几个省呢嚟供货嘅，咁相对上嗰个船路咧就不嬲都系相对稳定嘅。咁我哋都有同大陆嘅政府咧，同中央咧有好紧密嘅接触同配合嘅。啊， 可唔可以讲下多咗？ 嗰个供货系相对非常之稳定嘅，应该系。 Okay. 即系我都再次呼吁香港嘅市民，即系无需过分担心嘅，其实系。会有不断咁有罐头嚟香港嘅，个供货系比较超级稳定嘅，因为始终唔同翻之前上年嗰个疫情啊嘛，因为上年系因为大陆嘅疫情咧，就导致到嗰个罐头嘅生产咧又受到影响啊嘛，但而家相对上国内嘅供应咧系即系嗰个疫情系相对比较稳定啊。咁嗰啲工場咧都係全部已經復曬工啦，喺春節之後。 頭先你話咧多咗一啲需求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整體多咗幾多罐頭方面嘅需求，同埋邊一類型嘅罐頭見到市民都係需要得多啲或者搶救嘅情況係多啲？ 其實香港最主要都係大部分嘅香港市民都係需要啲午餐肉啊，譬如啲豆豉鯪魚啊。有啲五香肉丁嘅比較呢幾款嘅升幅係比較犀利嘅，咁我哋再睇翻啲數字咧，係其實喺呢個星期裏邊咧，已經係升咗大概三至五倍嘅銷量噶啦，即係升幅喺零售方面啊。 頭先提到一啲罐頭好多時候都係水路運啦，喺貨運方面又點？因為我見到而家譬如提過啊，鐵路嘅方式係運一啲物資啦，罐頭會唔會日後都會用鐵路嘅方式運落嚟嘅？又得唔得？ 都可以嘅，但係我哋而家相對上喺譬如喺廣東省咧，譬如有啲豆豉鯪魚就係廣東省嘅，咁嗰啲可能都係陸路運嘅，咁我哋都會考慮同政府有個緊切。咁密切嘅聯絡，如果真係有需要，都會用翻鐵路去運都冇問題嘅。咁但係相對上係比較方便咯。而家個船運都係比較穩定嘅。喺我哋以所知道 OK。 咁其實因為有香港嘅，可能香港嘅超市咧，就如果啲香港市民再係咁搶購咧，就因為係。香港始終而家嗰個物流嗰個情況都多人染疫啊嘛，咁可能個喺個運輸上面咧都有少少嘅滯後嘅。 除咗罐頭之外，譬如你哋個會咧，會唔會都了解到譬如大米啊或者其他嘅一啲食用貨品嘅供應情況？ 其實嗰啲米同埋糧油咧，就米一定係相當之充裕嘅，不嬲。好似上年我哋都講啦，其實政府係有個監管咧，係有個米咧係一定喺香港一定要有個嗰、那個存糧嘅，有個存貨喺度嘅，所以係嗰個存貨係相當之穩定嘅。 以米嚟講，我見話一般咧就係要儲夠市民咧15日嘅食用量嘅存貨噶嘛，而家係超過咗幾多嘅？ 其實大概都有成差唔多兩三個月嘅存貨，相對於喺個倉裏邊嘅，其實係所以係都非常之穩定嘅。 糧油咧，頭先你講到話糧油嘅情況係點啊？ 其實啲油就我今次我就未見到有啲市民會搶啲鹽啊、油啊嗰啲，咁相對上搶購大多數都係啲凍肉食品啊。 同埋啲罐头咯，同埋啲面食啊嗰啲类型啫吓。 OK， 好啊， 就有，但系都系非常之稳定嘅。 好啊，唔该晒叶本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叶本良系港九罐头洋酒伙食行商会主席嚟噶。讲到有关于一啲罐头方面，佢话的确系即系需求方面系多咗，但系佢话供应方面咧仍然系非常之充足嘅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因为见到其实喺超市零售嘅层面咧，都见到市民有一啲抢购嘅情况，货架即系吉晒啊，空空如也嘅情况咧，亦都系见到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佳宝食品超级市场老板是林晓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林晓毅，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系咪都留意到一啲譬如你哋铺头咧，或者超市业界嗰啲嘅抢购嘅情况啊？ 系啊， 生意系点啊？呢段时间 我哋呢排嘅生意咧就多咗一倍，根本咧就应付唔到啊。其实货源咧就系充足啊，最主要人手唔够，同埋突然之间多咗咁多咁样嘢。 多咗好多人买，有冇留意到啲人通常系所谓抢购咧，或者买边一类嘅货品咧？ 系我呢几日嗰啲咁样，你铺头有咩啊，买咩？其实咧就系嗰啲货个人手比较短缺少少嘛。所以货源系充足啊，要落到铺头咧，依家乜嘢都卖，我哋自己本身买嗰啲咧，就系一般都系冻肉为主。我哋冻肉为主，我哋自己啊，巴西啊、美国啊。阿根廷啊、智利啊、挪威啊、冰岛嗰啲，即系厄瓜多尔啊，全部我哋自己直接入口啊，即系有热情喺度，我哋已经储咗大约最少有三个月货喺度，所以货量啊充足啊，已经到咗香港噶啦。最主要咧，嗰啲人正常买唔系恐慌性咧，铺头啊所有啲货都足够啊。 咁但系见到话嗰啲货架上面吉咗嘅情况，主要先你讲到话系一啲人手短缺， 最主要嗰啲生意多咗一倍，多咗一倍之后咧，你要补仓咧，我哋物流嗰啲自己都应付唔到，所以就尽力去做咯。 而家通常补仓要几耐先补到？即系如果吉晒成个货架之后， 我哋一日补几次咯。 人手上面系咪你哋都本身除咗话啲客多咗啦，你哋职员嚟讲都系少咗人嘅？ 少咗人啊，少咗三成啊。 全部都是因为即系呢段时间要染疫啦。 我哋系一个月前都开始咧，我哋买嗰啲快速剂咧，即系员工检测咗之后有少少唔舒服，我哋宁愿佢唔翻工嘛。 即系佢哋每日都要做嘅，系咪啊？ 我哋每日都做。所有员工每日都做，一个月前都做咯，我哋。 而家除咗话每日要做呢啲快速检测之外咧，有冇话有啲咩指引俾啲员工啊防疫方面咧？因为佢哋都对客对得多噶嘛。 吓，对客对得多，佢唔舒服嘅就一定休息啦。所以我哋每日咧要以检测为准啦。如果你觉得可以应付到，你就翻工；如果唔系，就宁愿放假啦。 我见唔同嗰啲铺头咧，或者零售店又好啦，超市又好啦，都有一啲调整过营业时间嘅。你哋有冇咁做咧？或者因为佢哋调整嘅好多时候就因为人手都唔够啦，咁所以可能咧成个营业时间就要缩短啲啦。咁你哋有冇类似呢啲策略去做啊？呢段时间 我哋暂时冇，因为我哋本身自己咧铺头一日要几件货送落去嘅。你提早收工，有时啲运输嘅物流啊嗰啲嘢，你自己控制唔到啊，可能。你話三點鐘跟住佢六點鐘，我哋有時六點八點先送佢落去。咁樣行程嗰啲人都要等，不如寧願喺度做生意。 有冇話開少咗分店咧？又 暫時就一間冇開咯。 哦，個原因係因為之前生意冇咁好。 之前個生意麻麻地，跟住咧得嗰五個夥計，有兩個就休息，咁就開唔到啦。 政府就话即系三月就会有个全民检测啦，究竟系咪有一个嘅禁足都未知，不过有好多嘅讲法都系，就算禁足都有啲消息话可能超市会照常开门咁、啊，有冇听过类似嗰啲咁嘅情况啊？超市 有听过，我相信超市佢都俾开啊。如果你禁足全香港，当你一个星期都要食嘢啊，啱唔啱先？好多人嗰啲屋企又唔系。雪柜又唔系好大，唔会储成个礼拜货，根本你摆都摆唔落啊！ 你哋有冇话即系因应如果要禁足啦，即系或者啲半禁足嘅形式限制一啲市民出行嘅时候，市民可能要事先都要预备多啲嘅食物噶嘛？咁你哋有冇话呢段时间储多几多嘅货品喺个货仓度咁样？ 其实我哋储货，我哋本身咧，我哋自己入口系有疫情之后咧，我哋即系旧年我哋都储足多啲货喺度噶啦。我哋储咗，最主要系突然之间我哋生意多咗一倍。包括物流人手啊少咗啲，所以咧系嗰啲货落唔到超市去卖，就系一嚟到就俾人攞晒，一嚟到就俾人攞晒。其实货源系充足啊，大家理智啲，香港嘅货源真系充足。 嗯，有冇啲咩建议俾啲市民咧？见到有咁嘅情况，近排 其实系唔使担心啊，香港市民就正常买就得噶啦，唔使储货啊。你储储运啊，储储话可能储几个月，你根本用唔到，又可能掉咗去，更加唔好啦。 嗯。不过佢哋头先听你讲话，可能系买一啲冻肉啊、鲜肉多啲啊，仲有冇其他？譬如一啲摆得耐啲嗰啲货品，你见到都买得比较多嘅。 有啊，罐头啊、米啊、油啊、面啊之类嗰啲啊。 嗯嗯嗯 啊，我哋只要卖嗰啲咧，我哋就系除咗样品少啲、食品嗰啲咧，你做得爽嗰啲，我哋都有嘅。差唔多依家落到铺头嗰啲人都攞晒，都买晒。 嗯。Okay. 各位的观众听众，对于在超市有些物资或者一些食品上面见到近日都有一些抢救的情况，可能是预备啦，嚟紧可能如果全民检测可能要预备多一些物资的，咁有些市民有些这样的情况的。讲下你的睇法 ,187231,187231, 会不会你都留意到或者你自己都是一份子会买定多一些的物资呢？讲下你的睇法 ,187231, 继续问一下林晓毅，如果刚才都讲到话全民检测期间超市要召开，咁就员工嚟讲就可能系所谓即系豁免于所谓禁足嘅情况噶咯，会唔会系即系你哋都会安排少啲员工翻工咧？可能都系部分员工翻，部分都系多啲留喺屋企，定系点样啊？有冇谂过呢个成个安排点？ 我哋就冇谂过啲问题。如果员工嗰啲翻工咧，我哋呢段时间咧，我哋自己都翻工嗰啲，我哋喺今个月开始。我哋都有啲策略调整啊，比如话每个月员工太过辛苦啦，所以我哋每日正常人工之外都加多200蚊，加多200蚊入俾员工，大家辛苦啲。 嗯，会唔会请多咗人或者请唔请到人咧？就算话加嘅时候，因为头先你话人手唔够啊嘛，啲客又多咗。 有，咁啊有请啲外援嗰啲啊，临时工啊之类嗰啲咯。 请唔请到咧？ 有啲嘢请到，有啲嘢请到。有啲就一啲啲啊，嗰啲人嚟到我哋都无限欢迎。 嗯 啊， 如果真系做全民强检，要限制市民出门，你哋会唔会都会即系召开都好啦，会唔会都调整成个营业时间，唔会开咁长咧？ 会 点样？有冇初步谂法？或者呢个嚟紧你哋有冇谂过或者政府会同你哋倾啊？知唔知？ 我如果睇下到政府啊，睇下个意向点咯，我哋。如果是啊，嗰啲譬如話你全民禁足，可能你夜晚都唔會出，夜晚都冇人翻工啊，冇人成啊，即係可能我哋依家收8點，可能到時我哋收5點咯。 嗯，明白。不過就到時先至會即係進行呢個調整啦，喺個營業時間方面，暫時聽你講都未有嘅，喺你哋嘅鋪頭嚟講。 係啊，暫時未有。 OK， 好啊，唔該曬林曉毅，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啊。 林晓毅就是佳宝食品超级市场的老板嚟嘅，讲到超市佢哋观察到的情况啦，都劝啲市民即系唔好太紧张，整体嗰个供应咧系够嘅，人手上面可能有啲不足，所以想翻假补翻货嘅情况咧就未必即刻做到，但系都话一日补几次货啊，先听佢咁讲。讲下你嘅睇法，187231，有卢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啊，卢女士，请讲。 早晨，我咧就住荃山嘅，真系咧好恐怖。嗰兩大超級市場，我琴日去維康同埋入到去，大約係12點零鐘，即係入到去買粥，咪買面冇面，買米冇米，買罐頭冇罐頭，買菜冇菜，全部掃清。我只係行到最後買咗一支洗潔精，買咗兩罐午餐冇得揀啦，剩翻兩罐喺度，即係買咗剩翻一罐榨菜肉絲。 淨係得呢啲買，定係你本身都需要買，需要買㗎係？ 我需要买米同买厕纸啫，买两三买啲罐头啊咁样嘅，就都其他嘢我都冇乜嘢要买噶啦，我都唔想买咁多嘢摆喺屋企，即系够一个礼拜食就算数噶啦，谂住入到去真系入到好，我好惊入到去啊，全部冻肉架，所有嘅嘢空晒嘅，急晒嘅。 但你見到咁咧，會唔會都反而令到你一個心理就，哎咩都冇，我都會買定啲嘢先咁，自己嘅心會唔會咁諗嘅咧？ 我最主要咧就係買一包米啫，諗住、我真係我係我自己本身係買開散裝米嘅。咁而家佢咁嘅情形，咁我算啦，焗住買一包五公斤啦，我哋看下門口啦，買幾罐罐頭咪算，看下門口咪算數咯。廁紙我真係冇用曬，我先就落街買嘅，我唔會囤積啲嘢喺屋企。但問題上，而係理想嘅嘢係冇嘅。好啦，你出去嗰啲街檔啊，旭華街嗰度啊，買嗰啲豬肉啊菜嗰啲，貴到嚇到我傻咗。 點樣啊？係見到 即嗰啲肉食咧，平時咧賣30几蚊一斤嘅。排骨啦、啊，嗰啲豬肉啊，嗰啲，我琴日買咗一條排骨，大約係6两到啦，嗰條排骨。 嗯。 買咗一嚿梅頭嘅豬肉，嗰頭梅頭豬肉咧係半斤到啦。 嗯。 109蚊，哇、啊！我呆咗啊。 嗯嗯。 喺嗰啲旭華街啲街檔嗰啲鋪頭買菜幾十蚊一斤。我真系点买得落手啊！我咧就独居一个人住嘅，咁我都唔想买咁多嘢翻屋企囤积喺度。 明白啊，卢女士嗰个情况，无论见到超市定系买猪肉咧，都有贵嘅情况。猪肉方面咧，稍后再同大家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屯马线多个车长检疫或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未能够执勤。朝早繁忙时段嘅列车班次需要调整，来往方向由3分钟一班车调整至4至4分半钟一班车。俄罗斯代表团抵达白俄罗斯同波兰边境的别洛韦日森林，准备出席同乌克兰的第二轮谈判。俄方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说，乌克兰代表团有望在当地星期四朝早抵达会场，又说会谈议题包括停火，认为俄乌在部分议题上可以相互理解。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俄方仍然致力于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又認為應該制定一份永遠不能夠部署在烏克蘭的武器清單。他強調，俄羅斯政府承認烏克蘭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俄方亦都接納澤連斯基為合法總統。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說，目前仍然傾向在3月的議息會議加息25點子，如果通脹高過預期，聯儲局準備好在未來會議中更加激進地加息。鮑威爾出席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會的時候說，鑑於烏克蘭戰爭，聯儲局將會謹慎行事，因為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有高度不確定性，消費可能會受影響，而大宗商品已經受到影響，油價急升，聯儲局不知道這些影響會有多大和持續多久。鮑威爾認為3月加息25點子仍然是合適，同時預期能夠在縮減資產負債表的問題上拿到進展。他又說，油價走勢取決於烏克蘭戰爭走向，聯儲局將確保油價上升不會引發通脹的循環。曾經是歐洲新冠疫情重災區的西班牙，累計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突破10万。当第一波疫情出现的时候，西班牙一度实施严格封锁，目前超过91%的12岁以上人口已经完成接种疫苗。虽然接种率很高，但在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新一波疫情下，单日感染人数曾经达到18万人的新高。到近期疫情缓和，政府逐步取消限制，包括户外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希腊政府宣布，由于疫情缓和，星期六起取消在户外戴口罩的规定，但强烈建议民众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美国军方亦都说，在疾控中心发布新指引之后，五角大楼室内空间无需再佩戴口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15.5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5，人民币6.321。

以三月一号嚟计啦，佢就话系鲜活食品嘅供应系稳定嘅，就话市民咧系无需过分采购。整体成个情况，近日嘅抢购嘅情况或者食品嘅供应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局长，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有冇留意到市面嗰啲市民嘅抢购食物嘅情况啊？或者你自己点分析呢个情况？有啲咩同佢哋讲咧？ 其實政府是非常關注這個事情的，所以我們在月中已經跟內地有進行溝通，也都是就著供應是加大力度的。如果我們看回是昨天那個供應，蕭樂文剛才你都說了，是說著我們那個是冰鮮那個豬肉和那些食品，其實供應量是平日的 1.8 倍的。如果我哋講緊咧，係嗰啲係新鮮嘅蔬菜供應咧，係講緊係2500吨啦。咁其實咧係我哋平日供應嘅超過咗一成嘅。咁所以都反映咗咧，頭先有啲朋友都講咗啦，譬如罐頭啊、食米啊，甚至其他嘅供應咧，其實咧係非常充裕嘅。咁但係事實上咧，喺早前咧係因為嗰個陸路交通有啲係跨境貨車司機咧受到感染咧，係受到影響嘅。但係經過咗，譬如話我哋講緊係有三路嗰個係加強嘅供應啦，譬如水路，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喺鹽田港啦，喺呢個係大產灣啦、馬灣啦，其實咧都已經係開咗定時定點嘅航班嘅。咁所以我哋講緊咧係由一月去到而家咧，基本上咧其實供應咧已經係提供咗係超過30000吨嘅食品嘅。咁另外就係話喺呢個珠江啦、沿岸咧，我哋講緊係喺呢個係黃埔啊、斗門啊。這個蓮花港咧，其實蓮花山港咧，其實咧都加咗呢個航班。咁睇到咧，我哋係同內地個合作係非常之暢順，而且就住嗰個貨源咧，亦都係提供咗便利。所有嘅嚟香港嘅鮮活食品啊，同埋其他食品供應咧，都提供咗我哋叫綠色通道啊，即係話人員嗰個過境安排啦。嗰、那個係海關個檢測啦，以至其他檢疫嘅工作咧，都係一站式一次過做完即放。是不會有延誤的，所以在這裡我希望市民是不需要擔心食物的供應的，因為國家對香港這個支持是絕對是肯定的。另外大家都知道了，昨天我們都開始了這個鐵路運輸，鐵路它的好處就是速度快，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加班。我們現在就是每天是一班線，實際上咧，係我哋規劃咧，日後咧係可以四班，四班嘅意思即係話來回係兩班咁嘅意思啊。咁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可以加開特別班。咁另外陸路嗰邊咧，亦都有相當好嘅進展嘅嚇。除咗我哋係鮮活食品係經文錦渡過嚟之外咧，我哋都開通咗係三條咧，係內地司機係將個貨品咧係直接運送到係三個接駁點。我哋講緊係葵青貨櫃碼頭啦，這個香港國際機場啦。同埋屯門嘅係內河碼頭嘅，咁我哋喺早前已經試咗呢個所謂叫踩線嘅工作，即係話咧，讓內地嘅司機了解嗰個駕駛嘅途徑啦。咁然之後咧，我哋稍後亦都會試唔係試啊，我哋會係呢個進行呢個試運嘅。咁變咗咧，我哋希望咧係透過水路、陸路、鐵路三路嘅供應咧，基本上咧可以肯定咧係內地供應香港嘅鮮活食品，以至係市民嘅日常嘅生活嘅必需品咧。都會係供應係無誤嘅 嚇。逐樣我想講清楚啦，水路暫時頭先話三個地方都會有一啲嘅水路運輸一啲食品嚟啦。有冇限制有一啲食品可能真係難以用水路運到？同埋而家用水路嚟代替部分陸路嘅服務啦，係可以填補到幾多嘅食品供應啊？先講水路先，我想講。 嗱，水路咧，我剛才講咗啦，我哋講緊係喺呢個係鹽田港啦、大產灣啦，同埋馬灣嘅。鹽田港過嚟咧，基本上咧佢係經海過嚟嘅，咁所以我哋講緊一架船咧可以有300多个係貨櫃箱嘅。如果講馬灣同埋呢個大產灣咧，其實佢亦都係經海路嚟嘅，咁所以基本上咧亦都可以咧係運載咧係超過300个標箱。咁我哋講緊一個標箱係講緊可以係10几吨嘅話咧，其實嗰個份力咧係非常之大嘅。所以剛才講啦，我哋喺過一段時間裏面咧，短短嘅時間裏面咧，呢三條航線咧係供港嗰個係食品咧已經係超過30万吨嘅。咁所以其實按實際需要嘅啫，其實我哋係一個好機動性嘅安排。 譬如話點解近日係喺一啲超市嗰啲係搶購嘅情況咧？咁當然啦，可能有啲擔心啦。另外就係話咧，喺超市裏邊咧，我哋都明白有啲嘅工友咧，譬如話佢喺倉務啊，喺超市裏邊工作嘅工友，譬如上架嘅工友咧，其實都受到感染嘅，喺工序上邊咧係受到延誤。咁所以變咗我哋政府嘅有關部門咧，都同幾大嘅超市有溝通過，佢哋都係確保個貨源供應係充足，亦都會咧係調配工友咧去處理翻係嗰個係上架同埋配送嗰個工作嘅嚇。 嗯嗯，頭先講到話鐵路方面啊，其實你話可以加到最多四班咧，有冇諗到咩情況下會加啦？如果鐵路即係加班嘅話，其實係咪主要都係運翻一啲食品喺運嘅食品貨嘅種類方面有冇限制嘅咧？用鐵路嘅話， 鐵路嘅運送其實係非常之彈性嘅。我哋同內地鐵路嘅當局都傾咗噶啦。我哋講加班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就一班南下，一班北上啦。咁我哋實際上咧規劃咧已經係可以做到咧，係每天咧有四班南下，四班北上嘅。當然有實際情況需要嘅時候，我哋仲可以調節嗰個班次啦。咁而呢個鐵路運輸咧，其實主要就係話咧，除咗啲危險嘅化學品啊，同埋咧係鮮活嘅牲畜啊，佢就唔會運載之外咧，其他所有嘅物品都可以運送嘅，包括蔬菜啊，或者其他嘅貨品都可以嘅。咁而家我哋咧，除咗係陸路運輸，其實我哋都要明白嘅，陸路運輸其實個影響咧就係點樣受影響咧？我哋講緊以往咧，我哋係活躍嘅係跨境嘅貨車司機咧，係每天都有8000多名咧係跨越兩地。咁因為我哋有一部分嘅呢個司機工友咧，佢受到感染啦，有部分係受到隔離啦，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哋有大概2000松啲嘅工友咧，佢需要係休息一段時間，然之後先可以復工嘅。咁我哋而家都有6000名嘅跨境貨車司機，都係仍然運作嘅工作裏邊嘅。咁至於個鮮活食品咧，我哋特別咧係同內地咧係安排咗一個係專線專行嘅係敏感度嘅，係所有其他嘅貨運咧都係要走其他嘅口岸嘅。令到咧呢個鮮活食品嘅供應咧係第一時間我嚟到香港。除此之外咧，假如我哋敏感度呢個鮮活食品嘅綠色通道係有任何嘅影響嘅話咧，我哋都係安排咗呢個蓮塘香園圍作為一個應急嘅一個口岸。所以基本上咧，所有嘅部署咧都係做好曬。而家就只係咧就等嚇嗰啲貨品，好似我哋琴日咁啦，已經係超越我哋日常嗰個係供應嘅所需。咁然之後讓市民嚇佢去到超市，我哋超市嘅朋友都做好咗個上架嗰個倉庫嘅管理啊，同埋個運送嘅安排咧，我相信市民逐漸咧應該都係明白到係供港嘅食物咧係唔需要受到唔會係受到影響嘅，亦都冇需要去搶救，因為鮮活食品其實嗰個名稱講咗最緊要新鮮啊，如果係活嘅就係活。咁我亦都明白到咧喺呢個鮮豬活豬嗰度啊嘅供應咧，係有影響，因為屠房上去屠房咧，係有不少嘅工友咧係受感染，所以佢變咗咧要係封閉一段時間，所謂叫做係消毒啊、殺菌啊，咁然之後咧就重開嘅。我明白咧係相關嘅政策局同埋部門咧，亦都約咗係有關嘅操作嘅公司同埋相關業界嘅同事咧開會嘅，睇下點樣可以盡快咧去啟動翻呢個上水屠房屠宰生豬或者係活牛嘅工作。咁亦都明白到咧係有關嘅營運商咧，亦都從內地咧係調配咗一批嘅屠宰人員同埋相關嘅工作人員落嚟咧配合嘅。咁我希望咧喺政府嗰個協調、內地嘅支持同埋呢個香港營辦商同埋業界嘅協助咧，係盡快係復受呢個係這個活豬豬肉啦嚇。 嗯，頭先你講到話陸路方面有一啲跨境司機直接可以嚟到香港幾個點，譬如機場啊，即係貨櫃碼頭啊、葵涌貨櫃碼頭啊呢一類咁。你話試運過，其實係幾時正式會做咧？呢一個方法開通了之後，又可以對成個食品供應方面係提供到幾大量咧？ 呢、這個嗰、那個量都唔細嘅，因為點解我哋講緊咧係？香港嘅係跨境貨車嘅司機受到感染咧，但係內地佢都有跨境貨車司機嘅。以往我哋一般嘅做法就係香港嘅跨境貨車司機去內地取貨，然之後運送翻香港啊嘛。 咁喺而家嘅情況咧，我哋都開辟另外一個安排啊，咁就係內地嘅跨境貨車司機喺內地取咗貨之後咧，係直接運送到香港呢個貨場，然之後咧同香港嘅司機係換班嘅。喺過程裏邊咧，係雙方人員係並不接觸。而內地的跨境貨車司機是全封閉的，他坐在個駕駛艙裏面，他就由離開內地去到香港，直到回到去內地他才會打開車門，然後才落車的，所以確保呢是兩地人員的感染減少，亦都確保呢那個食物供應鏈呢是受到保護的。 除了講到供應之外，有些市民都提到整個價格上面可能都息息相關，這段時間都貴了很多，你們有沒有留意到或者怎樣處理的問題，是不是供應多回就應該個價格問題都會沒有呢？ 基本上呢，我們這個是漁護處呢每天都公布呢這個是供港嗰個係鮮活食物啊，其他食物嗰個數量嘅，亦都咧係提供咗咧呢個係批發價嘅價錢嘅。咁所以如果市民係有興趣想知多啲嘅咧，可以係上網嘅。咁基本上咧就係話我哋大家都理解到啦，喺供求嗰個啊關係咧就必然同價格有影響嘅。當嗰個供應係充裕嘅時候咧，個價格自然會落嘅嚇。 今次其實出現啲搶救潮，有啲講法都係話，除了個供應大家擔心之外，另一個就是個討論究竟全民強檢嗰陣有冇所謂禁足或者限制啲市民出去買嘢咧？因為呢個資訊上面未必好清晰，所以啲市民就可能會買定多啲食物又好，一啲物資又好，所謂儲糧咧咁。而家可唔可以同大家講得清晰啲，即係釐清成個究竟有冇一個嘅禁足喺度，令到啲市民呢個先至係有可能係個源頭去解決一啲搶救潮，會唔會咧？ 蘇樂維，我明白你的關心，亦都反映了很多市民嗰個擔心嘅。但實際上咧，第一，香港人以至係我哋中國人啦，都有句嘢講得好清楚啦，就係、是、民以食為天啊嘛。第一，第二咧，食物本身都係維持我哋生命嘅一座基本嘅元素，所以政府喺規劃任何嘅行動嘅同時咧，亦都需要考慮到市民的日常嗰個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物，係點樣可以確保每一位市民都有足夠的份額咧？咁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參考一下就算外國以至內地，其實嚟講，食品供應係一定係受到保障嘅。咁點樣保障呢？有好多方法嘅。咁譬如話，有啲外國嘅地方做咗啊，讓呢啲市民佢一個家庭可以係有一位成員在一個時間裏面去超市買嘢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啦，我哋因為整個呢個係檢測個安排咧，尚在制定當中，咁所以變咗咧政府嘅態度好清楚嘅。我哋當所有嘅安排係做好曬之後咧，我哋會第一盡快向市民公布，第二亦都係讓市民去了解多咗，咁然之後咧作好準備。咁我相信咁樣係比較全面同埋咧係有效嘅一個溝通啦。咁變咗喺今天嚟講咧，阿蘇律文唔好意思，我都希望咧就係大家係放心喺個整體嗰個佈局編排，以至係實際操作咧，我哋一定考慮到市民日常生活必須嗰個係食品同埋其他必需品，以至咧甚至一啲係我哋譬如話唔同嘅行業嘅操作，譬如我哋醫護人員要翻工去照顧啲病人嘅，咁呢個一定要保障啦，啱唔啱？咁所以我哋喺呢方面咧係一路係聽取緊社會意見嘅。所以蘇樂文，如果你有咩意見，亦都係向我哋提交嘅。 另外有個都想問下局長，同運輸有關係，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啦，見到運輸署都話批准，譬如新巴城巴、九巴、龍運巴士、新大嶼山巴士，新一輪有一個縮減服務水平的申請，而家就話暫停了98條有其他替代公共交通服務的路線。有冇睇到成個而家公共交通服務嗰個供應上面係點咧？見到咁多路線又停咗啦，其實有冇一啲方法去應對咧？會唔會都令到成個社會嘅運作都有影響？ 喺當下咧，如果大家睇翻嗰個疫情係真係非常嚴峻嘅。各行各業咧，其實都有工友咧係受到影響，由前線嘅醫護以至我哋後勤嘅寫字樓嘅同事都有感染嘅數字喺度嘅。咁變咗喺公共交通嗰方面咧，我哋必須咧第一就係確保佢個延續運行啦。第二亦都係因應嗰個係工友受感染嗰個數目咧，都適當作嗰個調配嘅。譬如話一啲我哋係譬如話地鐵啦、巴士咧。呢啲運量大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咧，公共交通嗰個上座率咧，已經係差唔多跌咗六成噶啦，已經係。 咁啊五六成係一個平均嚟㗎啦已經。咁所以變咗就係我哋見到就話啊，當嗰個上座率係比較低嘅時候，但係實際上市民出行都有需要喎，咁我哋就考慮啦。如果我哋某一條線路係需要減班甚至停運嘅話咧，有冇一個替代嘅交通工具啦？譬如話呢個專線小巴啦，紅色小巴啦，或者係村巴啦，咁呢啲我哋都會一並考慮，係確保咧係市民出行咧，佢一定有一個替代嘅方案去。去到佢自己想去嘅，譬如翻工啊、出行嘅地方，咁變咗咧，可能嗰個線路未必係咁直接，有少少迂迴都冇辦法。但係希望咧市民諒解啦，呢、這個就喺嗰個疫情嚴峻，有工友受到影響，我哋亦都係保持全港個公共交通嗰個運作嘅時候咧，係需要作出一啲係調配嘅。咁如果有部分市民因為嗰個公共交通嗰個改變而受到影響咧，我向大家係表達係歉。但是無論如何點都好咧，我哋都會確保咧市民咧佢出行咧嗰個安排咧係一定有個支援喺度嘅。譬如話，我哋舉例，我哋有啲係市民，佢係家居居安隔離嘅，咁佢去睇一啲係即係指定嘅診所，咁我咪安排一啲係專屬嘅的士咯。譬如話，我哋發覺係有一啲係需要係轉送去啲隔離中心嘅，咁嗰個係緊急救援的車輛不夠的時候，我們就調動一些非專營的巴士和小巴去接載他們。我們會在後面看著所有交通運輸的需要，是調動我們香港所有的交通資源 去維持正常的運作的。 好啊，謝謝局長陳帆。剛剛談過就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跟我們講到食品供應和現在這些交通公共交通服務的情況。剛才講到食品供應活豬方面，其實呢華潤五峰咧就話，尋日已經多咗38名一個叫援港保供專班一啲人員咧，就嚟到香港喺內地嚟嘅，咁就係希望可以幫助到上水屠房咧恢復一個生產運營運等等啦。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早晨。早晨，許偉堅。咦，許偉堅係咪電話旁邊啊？ 喂， 系听到许伟坚，早晨。 听到，就你听唔听到啊？ 听得好清楚啊！我听到好清楚。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嗰个鲜肉供应量大概系平时系几多咧？喺停咗上水屠房嘅情况下， 其实咧就系、是、正常嚟讲咧，上水屠房咧，即系以近月嘅销量嚟讲咧，个产量咧，一间上水屠房咧，平均系3,300一日到啦。 嗯。 啊，咁加埋荃湾大概400猪到啦。啊！呢、這個就係暫時個數。咁由於喺發生個非洲豬嘅感染啦，唔係呢個新冠病毒個感染嚟講咧，所以就冇辦法嚟講就係上水屠房咧要全線呢個就停產咗。咁就真係影響到要新鮮豬肉嘅供應俾市民嘅啊！ 而家業界嚟講有幾多上水屠房嘅工人係冇事？有幾多係感染咗或者係密切接觸者㗎？ 咁啊，其實咧，第一期嗰陣時咧，喺20幾號嗰陣時，上個月咧就有86位啦，大家都知道啦。當時咧就係係發生過一些嘅運作嘅阻滯嘅啦。 嗯。 咁直到25號嗰日咧，真係發覺咧好多屠場嘅員工啊，都唔翻得工啊，又剩啊，咁啊人手真係運作唔到，所以迫於喺呢個上個月嘅26號嗰日就係、是。25號就開始停屠啦，即係26號開始咧就開始上水屠房就冇新鮮呢個屠體出嚟市面，咁直至到係停到而家，咁就喺呢個係26號嘅咁嚴重啦，咁呢個衛生署咧亦都係派嗰一架嗰、那個。醫療車入去呢個上水屠房裏面、就咧就屠場方面咧，所有喺上水屠房工作嘅人員咧，要翻去呢個係屠場裏面接受呢個核酸嘅檢疫嚇，咁、得個報告係由呢個陽性，咁啊跟住就檢疫過就800多位員工嘅，咁、發覺嚟講個報告出嚟咧，接近有170位咁多係出現陽性，咁、其他有啲未翻入去檢驗嗰啲咧，就係未計數在內嘅。 OK， 咁如果咁嚴重嚟講咧，於是整隻停圖啦，咁、就係、是、再係喺呢個係我哋喺就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就 當然大家都係唔想見㗎啦。啊，咁只係喺呢個27號咧，就係、是、住咁屠房咧，就有班人都可以即係復到工。咁所以而家市面上咧，都係得我平時嘅10%能夠有鮮肉供應嘅啫。 佢哋係嚟自荃灣屠房㗎嘛，係咪？ 系冇错冇错， 点解荃湾屠房系咪因为成个面积细定系点咧？即系点解个供应量系相对细咁多嘅咧？其实 因为咧，其实整个面积又细啦，因为佢就系、是、都系私营嘅啫啊，咁、所以历来嚟讲，佢荃湾个屠宰量都系400-500度，其实去个最高嘅产量咧就可以去到1000嘅，但系有冇？咁多人手去維持呢個出產嘅，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嚇。 同埋佢哋係咪專做本地嘅豬嘅？ 佢係專做豬嘅，不嬲牛嚟講就喺上邊同黃湯嘅。 即係我意思係咪專做本地嘅，就唔能夠處理埋內地供港嗰啲活豬嘅咁？ 佢咧當時嚟講咧，就係、是、五豐行咧，亦都係每次日咧都有成高峰時期咧，每日都係成700豬運過去，即係拍埋嚟講去劏嘅。咁、由於嚟講咧，上水屠房啊，與荃灣屠房兩個拍埋場咧，大家同一個品種嘅豬嚟講咧，嗰、那個拍埋個價咧，嗰、那個差額相當之大。 OK， 係嘛？譬如舉個例啊，或者好似屠上咗屠房啊，正常啊平均价啊，或者可能系去到1800啊，佢个平均价可能得1500嘅啫。 明白。 咁人哋再商言商嚟讲，咁诶，咁我不如唔问过佢咯。 喂，佢话既然你要转头再搵你倾多一阵啊，九点钟之后再打你啊。好， 可以。 拜拜。 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嘅系汪明熙同任顺熙。 先睇成报报道，香港嘅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恶化，寻日新增55353宗确诊个案，首度单日突破50000宗。第五波疫情累计有281000几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指出，突破50000宗系预料之内，并且预期趋势会继续向上，疫情未见顶。医管局就公布，截至2月28日，第五波疫情，香港合共有1939名儿童入院，当中49人需要接受深切治疗，两岁以下幼童占30人，比例最高。成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早前宣布本月展開全民強制檢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相信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有能力短時間之內為全港市民進行檢測，以達至清零目標。近日市面出現搶救潮，林鄭月娥強調，全民檢測期間市民外出會受到限制，但是不會全城禁足，政府做好資訊發放工作，市民不必過分焦慮囤積貨品。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前年在武漢參與領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院士張伯禮接受《星島日報》專訪，表示中藥治療新冠肺炎成效顯著，強調 Omicron 病徵雖然普遍較輕微，但是仍然有較多老弱患者死亡，堅持動態清零是尊重生命的德政。他又說，蓮花清瘟膠囊和金花清感火粒都是國家衛生部門認定為治療新冠肺炎的良藥，市民如果在家服用有關中成藥，服用的時間一定要早，首次服用劑量可以加倍。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現時私家醫院不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昨日指出，现时经常是有私家医院的病人因为快速测试呈阳性，例如洗肾病人被转至公立医院进行有关医疗程序。他指出，公立医院已经满是染疫者，情况犹如战场，私家医院转介上述病人至公立医院是不道德。他建议私家医院协助处理新冠轻症的住院和门诊病人。圣保禄医院医务行政总监、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赵伟就指出，私家医院负压病房少，并且相当分散，加上只有公立医院才有部分新冠病毒治疗药物，认为袁国勇的建议不太实际。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疫情进一步打击公共交通运作，三条渡轮港内线即日起停航，包括来往北角至红磡九龙城以及红磡至中环线，五间巴士公司一共104条路线星期五起暂停服务，至3月16号为期近两个礼拜，当中九巴占88条。九巴回应话，有超过2000名员工染疫或者受强检，由于大量员工缺勤，只能够暂停营运部分路线。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首趟中央援港同心抗疫铁路援港班列，载住超过50吨防疫物资同新鲜产品，从深圳平湖南国家物流枢纽开出，抵达香港罗湖编组站，装载18个货柜的防疫抗疫物资，包括新冠病毒检检测试剂盒110多万人份，香港市民最快在当日下午就可以在药房购买到。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严峻两字已经不足以形容香港目前的第五波新冠疫情。特首林郑月娥说，部分地方采取全城禁足又或者是封城抗疫，但是香港一定不会，轻描淡写的一句照顾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看来无法消除疑虑。市民想具体知道何时何地何人为了何事能够外出。社评话，林郑月娥及其问责团队必须要统一口径，发放非常明确的信息，为生活于集体噩梦当中的市民带来希望和方向。信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话，对于目前的严峻疫情形势，特区政府的确很着急，不少官员都很想做一些事，但是碍于僵化的官僚思维束缚，一些人瞻前顾后，结果就是守株待兔，而一味追着疫情的尾巴跑，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区政府面对凶猛的疫情，必须要改变思维和作风，不能够墨守成规。大公报的社评。 明报社评话，医管局再三呼吁私营医疗部门协助，但是反应平平。现时在香港的危难关头，公私营医疗体系本是一家，香港13家私家医院合共有大约5000张床位，相当于公立医院床位的六分之一。在疫情下的非常时期，帮得就应该尽量去帮，勿以善小而不为。明报的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说，本港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实施全民强制检测实在宜早不宜迟。按照最新的港大数学模型推算，如果不作任何管制干预，最坏情况下第五波疫情累计染疫人数将会超过8万，累计死亡人数将会达到数千人。内地实施全民检测之后，部分城市亦都曾经实行过无症状感染者家居隔离。本港认真借镜内地分流分层的全民检测经验，完全可以突破隔离设施不足等方面的掣肘。文汇报的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再提一提大家港铁消息，由于疫情影响到车务的营运人手，屯马线列车服务在早上繁忙时间由每三分钟一班调整到每四至四分半钟一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呢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让市民系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 是需要时刻跟全球的市场是联系。所以这些就是希望在未有个细化方案出来之前，是市民是真的不需要担心。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2022年3月3日，新增55353宗确诊，再多117名患者离世。 林郑月娥希望全民强检时能大幅减人流，不会全城禁足。 第五波疫情下，49名儿童需深切治疗，30人两岁或以下。 联合国大会通过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立即全面撤军的无约束力决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活猪供应方面，早前因为一啲屠房工人啦系感染或者隔离等等，其中上水屠房同埋荃湾屠房都一度要关闭，咁后屘荃湾屠房咧就开翻，不过上水屠房暂时都系要关闭嘅。咁华润五丰咧就话有30多名嘅一啲内地嘅人员啦，专家咧系由深圳湾口岸咧系去到香港，咁就系帮上水屠房可以恢复正常生产营运嘅。成个情况都问一下许慧坚先，头先一路喺电话度倾紧嘅，有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嘅，早晨。 早晨，萧乐文系。 许慧坚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38名嚟自内地嘅应该都系负责屠宰嘅系嘛？呢啲人员系帮到几多？对于上水屠房恢复个生产方面， 系嘅，咁就好多谢国内啦，能够啊，不论从呢个医护啊、日常副食品啊、生产线啊，咁呢38位咧就系国内嘅华润五丰集团咧。就是组织嚟嘅包括喺深圳啊、遠至啊、杭州啊、南京啊、上海啊，甚至內蒙古都有嘅除咗一个姓周嘅领队就出嚟嗰38位有专业嘅屠宰经验嘅人士嘅专业班嚟香港支援香港嘅屠宰事业嘅。咁佢哋一个消息嚟讲，佢哋27号咧已经系嚟咗深圳噶啦，咁啊经过呢个系通关啦，咁啊正常情况咧应该系喺琴日嘅2号已经嚟过嚟香港噶啦，但系香港屠房咧，我哋就系喺呢个1号下昼咧同各方面咧就开个会了解个情况，事实上整个屠场个生产链嚟讲系一环扣一环嘅，生产线人手。买手的人手同埋最主要是运输方面的人手，咁啊呢一环扣一环嘅，每一环嚟讲缺乏人手嚟讲都运作唔到，所以嚟讲反映个情况嚟讲咧，能够进入屠场开工嘅员工嚟讲咧，都系相当之缺乏，可能达到正常嘅都系得个二成度，咁点样运作3000多猪或者？保守啲嘅1000至1800都系唔能够嘅，咁因为就系卫生署有个新嘅指引，就系当每位人员咧就打咗系1针或者2针以上咧吓，咁佢由呢个系检测系呢个阳性咧，一个礼拜之后咧休息后咧就会逐渐就会变为呢个阴性，咁因为而家屠场嘅发生嗰个情况咧，所有进入去上水屠房工作嘅员工都要出示呢个阴性嘅核酸检疫证明，先能够进入屠场工作嘅。咁所以嚟讲咧，嚟紧嘅6号嚟讲咧，就全体嘅工作人员咧就要进行一次呢个核酸检查咁啊特事特办嘅。个报告嚟讲可能会6号当晚啦，最迟7号到出报。 咁大家个报告出咗嚟讲啊，转为阴性嚟讲，就可以翻入去屠场开工。 Okay. 希望能够喺呢个系九号早上就有呢个正常嘅新鲜肉供应啦。 OK， 好啊，唔该晒许伟坚，多谢你同我哋倾到呢度啊。许伟坚就系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就算有一啲嘅内地负责屠宰嘅人员专家嚟到啦，都未必完全恢复到成个正常运作。我讲到好多一环扣一环嘅情况，都系而家有一啲缺乏人手嘅情况嘅咁。呢许伟坚嘅讲法，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对于成个市面上面嘅食品供应啊，讲下你嘅观察，讲下你嘅睇法。有梁女士打上嚟，早晨。 是萧乐文， 是早晨啊， 主持好。就我想讲下呢，因为呢我呢就去超市嗰度买嘢嘅，咁呢我发觉呢，因为政府话供应量系充足㗎嘛，咁点解嗰啲超市呢买啲嘢呢，由啲价钱呢可以起到4-5元㗎，即係嗰啲鸡蛋啊，其他罐头啊咁样。咁就係即係想政府呢同嗰啲部门啊组织一下協调，咁就去睇下，即係去巡视下啲市面嗰啲价格囉。 主要係超市係咁，其他地方譬如街市有冇见到得贵咗？ 街市呢就食环处就应该可以協调到，咁应该佢哋都知道街市嗰啲价格㗎啦，都係提升咗㗎。超市呢就比较高好多囉，比一般街市里面嗰啲价钱。 OK。 咁同埋呢，我就希望呢，佢话有即係头先啊陈凡讲话网上呢有嗰啲批发价钱㗎嘛，嗰啲食品。咁我希望呢，即係有啲部门呢可唔可以，因为有啲人呢就唔方便㗎。啲老人家唔方便去睇嗰啲网上嗰啲。即係电视里面呢，港台可唔可以即係講下嗰啲價錢啊，每日嗰啲供菜量啊，同埋嗰啲價格嗰啲，即係等我哋市民知道究竟即係批發價係10元，咁佢哋賣到35元，咁呢個價錢合唔合理，同埋可唔可以穩定人心咯？即係令到啲人要咁樣去搶嘢咯嚇。 明白，即係成個食品供應或者啲價格上面嘅透明度啦咁。嗱，漁護署咧喺尋日嘅新聞稿都話，漁護署會每日啦會更新同埋公布一啲鮮活食品嘅供應資料嘅。市民如果想知道每日嘅供應量啊、批發價等等呢啲最新資料咧，可以睇漁護署嘅網頁嘅咁。仲有馮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 早晨，馮生，係啊係啊，聽到你，請講。 我希望咧，政府咧。同埋咧，呼籲商界咧集團咧就免費去派一啲檢測包啦，而家。同埋咧就喺各大媒體咧同網絡上面咧做咗啲宣傳，示範咧點樣用呢個檢測包嘅步驟。香港人，依家係時候你哋喺出門口之前咧，認真去做呢個檢測，唔好濫用。陽性嘅咧就上報打電話，自律唔好再出門口，喺屋企抗疫食藥。住喺香港嘅人，我哋應該自己要自律同埋自救。屋企人、鄰居、朋友咧，應該互相幫助。 馮生係咪都見到話唔夠嘅情況？見到話要 減少啲人咧，就喺個街嗰度咧，因為佢可能自己染咗病，自己都唔知道，然之後咧就傳咗俾人哋。 你係咪見到啲檢測包又唔夠啊？所以話想即政府又好，話商界又好派啊？ 冇錯啦，因為有好多人都係唔識點用嘅。 OK， 好啊，唔該曬馮生，仲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係主持。 係，請講。 系诶，我想讲下个巴士路线嗰度，佢话要有啲路线要停驶咁样嗰度咧。即系而家仍然有好多人要即系会翻紧工啊。咁佢咁样停咁多路线咧，即系可能会令到某啲路线就会逼爆人噶啦。即系佢要即系巴士公司密切关注住呢样。如果真系有啲路线太多乘客嘅话，佢要即系加密啲班次咯。 你自己觀察到有冇咁樣啊？即係有啲停咗，反而令到啲仲多咗人。 佢有啲路線停咗咧，就變咗大部分人就會集中曬某一條路線嗰度噶啦。即係譬如好似喺觀塘嗰個89D咁樣嚟計啦。就佢平時有幾條線分流咗去入馬鞍山或者咩咁樣。譬如有206M 咁樣啦。咁但係而家佢停咗206M 咧，變咗。啲人就可能逼曬落去89D嗰度啦，即係佢少咗選擇啊嘛，咁就變咗89D啦。 係，陳生嗰、那個電話都聽得好清楚嘅信息，都係話可能如果一啲巴士路線停咗，又算有替代嘅路線都好，可能會谷咗一啲人流啊。呢、這個佢話希望政府留意啦咁。 運輸署咧就係喺嚴峻嘅疫情之下咧，批准咗五間嘅巴士公司星期五啊。是星期五起去到本月十六号调整一些服务的。包括就话暂停九十八条有其他替代交通的路线等等的。咁啊运输署都话考虑到专营巴士公司最新一些譬如车长缺勤的情况啦，路线客量下降的幅度，再客量以及是替代公共交通服务巴士公司资源有效调动等等因素呢，所以是批出这个申请的。除了巴士路线方面有几条渡轮呢都是渡轮的航线都是暂时要停运，包括有三条就是即日要停的，就说是来往北角至到红磡九龙城以及是红磡至到中环的线的。另外呢有一条就是3月8号起停运的，就是观塘至北角的航线。港铁方面见到都说有一些服务上面的调整，就话三月四号星期五起啦，调整八条铁路线，包括东铁线、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屯马线停日繁忙同埋非繁忙时间嘅列车服务。咁就话调整之后咧，大部分市民喺繁忙同埋非繁忙时段咧候车时间咧都会比而家延长一至四分钟嘅。整体喺有关于港铁嗰个情况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有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早晨。 早晨。 早晨，林伟强，头先讲到港铁嗰个情况啦，就话截至3月2号傍晚6点钟就录得咧168宗同车务以及系维修员工啦、承办商人员即系确诊感染嘅个案，咁亦都话即系累积至今啦，第五波就第1500宗嘅确诊个案，有冇同管理层了解过即系一啲员工感染嘅情况啊，或者有啲咩对策啊，有冇倾过？ 其实你而家嘅数字咧，就琴晚六点嘅数字，我相信今日之后咧会有呢个数字会陆续增加。 嗯、 其实计埋要家居隔离嘅同事，我估相信都超过2000人噶啦、 嗯。 相对我哋营运嘅同事大约1万人咁计啦，大约都你可以去计一计，系大约去咗20%嘅同事系需要翻唔到工嘅。 現在整個所以整個人手和服務方面是怎樣呢？在缺了大約 20% 的情況之下， 其實現在大家都看到的了，在車務方面呢，大家等車的時間，部分路線等車的時間會長了一點、事實上是這幾天呢，我們尤其是屯馬線呢是出少了車的，因為車長不夠工，即是不夠同事去上班、 嗯、 其實其他的線都有些壓力，港岛线啊，甚至系荃湾线，呢啲都有类似嘅压力，但系都系靠一啲同事嘅OT 啊，或者系取消休假嚟翻嚟去补。暂时嗰、那个服务喺繁忙时间，大部分嘅行车线都可以暂时维持到啦。吓、但系喺其他嘅或者再恶劣啲嘅情况之下，我好相信。嘅行车班次会陆续减少。 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其实港岛线同屯马线方面即系特别严重啦，可能都多个车长系即系确诊或者系密切接触者啦。有冇一啲特别原因喺入边？据你了解，同埋可唔可以由其他线嘅车长系顶一顶替咧？如果呢两条线系咁严重嘅时候， 我哋嘅系统咧就基本上可能车嘅行车方法大约系分三个系统嘅。 嗯， 所以呢三個系統入邊就大家唔可以互調，所以其實東鐵或者西鐵嘅車長咧，大家都佢哋互調之外咧，其他線路係幫唔到手嘅嚇、啊。所以其實而家嗰個情況咧冇辦法咯，就係、是、始終係要唯一係減車係一個方法。除咗車之外，其實站都有好大方面嗰、那個人手嘅問題。大家留意嘅時候，可能部分嘅客務中心經已經冇開啦。 嗯， 嚇呢樣我相信對乘客係造成一定嘅唔方便咯。 嗯，我想知因為講翻港島線同屯馬線，因為都有啲調整啦，經常都聽到話列車班次，因為嗰個人手問題。而家呢兩條線嘅人手係比起正常嚟講係爭咗幾多？同埋係咪有一啲特別嘅原因令到即係嗰個感染比較多啲喺呢兩條線嗰度？ 呢方面我冇特別嘅資料。 嗯。 但是就是说我知道他们那个出勤率呢是一半多少少的啫。 嗯。 啊、OK, 咁所以这样东西就减车为一个方法，现时知道是一个方法咯。 OK。 啊 頭先話有啲客務中心都停止咗服務，係邊啲站會係咁樣？多唔多呀？數字上面有幾多呀？ 數字上面暫時唔多。 嗯。 但主要都集中喺屯馬嗰邊，甚至係一啲大嘅車站。 嗯。 而家我哋啲大嘅車站呢嘅服務中心經已係盡量削減㗎啦。啊、而騰出人手去第二個站支援。咁、 嗯 啊、其實站嘅安排會好少少，因為佢我哋系統可以互調，可以由其他嘅車站去幫佢搵人過去幫手。所以呢一個呢暫時太大嘅影響仲未見到，但係都可以肯定嘅係話站嘅人手而家都係好短缺。咁、啊 嗯、 對於如果真係有事故發生嘅時候呢，個處理方面可能會受到影響囉。 嗯，即係譬如萬一有啲停車或者萬一啊，即係有啲咩意外嘅時候，一啲嘅處理秩序嘅人員都會少咗，係咪咁？ 呢個係絕對有機會嘅、 我見話維修人員係咪都多一啲確診個案，主要係涉及邊一類維修工作啊？係咪一啲日常檢查嗰類？ 首先我希望大家明白咧，我哋維修嘅同事好多時都係 team 一 team 去做嘢嘅，即係四五個或者六七個咁去做嘢。 嗯 所以有同事感染嘅時候咧，嗰天人都好多時被作為一個密切接觸者，或者係成天人可能有一半嘅同事去受到感染，所以令到我哋維修嘅同事嗰、那個感染數字相當之高。而事實上就係話，我哋有啲惡劣啲嘅組別嚟講咧，十個人嘅編制咧，佢只係翻得六個嘅啫。嚇、咁變咗就係話，我哋維修嘅時候就要策略上要做一啲更改啦。 例如怎樣策略更改，即是有些日常的檢查可能未必做到還是怎樣？ 日常的檢查我們要分類一些重要的部件、重要的系統，或者是一些安全關鍵性的系統，我們是不能夠忽視的、這些我們會根據那個指引、做到足，但是一些是較為、次要的，好像一些更換的工程、或者是一些冇咁重要嘅系統咧，我哋會較為可能會推遲少少、希望疫情過咗之後，我哋會補翻呢啲嘅工作咯。 嗯，整體你覺得港鐵喺員工內部嗰啲感染嘅通報方面咧，係足唔足夠啊？資訊上面透唔透明？ 其實對於員工嚟講嘅資訊係係好充足嘅、充足到有陣時就係可能就係話啲程序或者是一些的要求是很多，那我們工會都要求公司就是說劃一這些程序去發放給我們同事，讓我們同事是更加清晰去怎樣執行公司的程序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阿林伟强。咁啊，啱啱倾过咧就系港铁方面嘅，就系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啊。讲到港铁都寻日宣布啦，星期五起有啲调动一啲铁路线，咁亦都会影响到繁忙同埋非繁忙时间嘅。讲下你嘅睇法啊，会唔会都喺翻工嘅时候，近排都有观察到唔同嘅交通情况咧？喺疫情之下，一啲服务上面有啲影响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转头九点半钟之后就同大家见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罗斯代表团抵达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别洛韦日森林，准备出席和乌克兰的第二轮谈判。俄方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说，乌克兰代表团有望在当地星期四早上抵达会场，又说会谈议题包括停火，认为俄乌在部分议题上可以相互理解。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俄方仍然致力于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又认为应该制定一份永远不能够部署在乌克兰的武器清单。他强调，俄罗斯政府承认乌克兰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俄方亦都接纳泽连斯基为合法总统。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目前仍然倾向在三月的议息会议加息25点子。如果通胀高过预期，联储局准备好在未来会议中更加激进地加息。

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为你找来法式滚球主教练郭志涛，和大家介绍法式滚球的优雅。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2022年3月3日，新增55353宗确诊，再多117名患者离世。 林郑月娥希望全民强检时能大幅减人流，不会全城禁足。 第五波疫情下，49名儿童需深切治疗，30人两岁或以下。 联合国大会通过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立即全面撤军的无约束力决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37。除咗话呢段时间市面上面有啲超市食品有抢救嘅情况啦，喺药物方面咧都见到有啲市民咧都系想多啲准备，咁有抢救嘅情况啦。见到譬如药房啦、啲便利店啊、个人护理店一啲卖药嘅架咧都有出现被清空或者即系少咗好多供应嘅情况。成个情况买药嘅情况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 早晨，张德荣。近日有冇见到话喺药房方面采购物资，除咗药又好，或者其他嘅货品又好，有冇见到都多咗人买啊？ 多咗好多啊！即系呢一个情况咧，比起当年沙士嘅时间仲夸张啦。即系而家所有，即系可以讲所有消毒品、退烧嘅药丸、药水。喉咙痛嘅喉糖呢啲都差唔多全部清晒，唔紧。 所谓清晒意思系货架清晒，定系连个仓都冇咧？ 连我哋自己个仓都冇埋啦。咁就而家系等紧嗰个供应商系再分货过嚟俾我哋咯。 全部都系，头先你讲咗几样嘢噶嘛？讲咗有退烧药啦，有啲消毒嘅用品啦，有啲系喉糖，即可能系其他未必系退烧嘅药啦。全部都要等供应商啊。咁你呢段时间你哋系买啲咩咧？可以？ 睇下有啲客有啲咩需求咯，其实真系我哋都个存货都差唔多卖清咁解噶啦。 本身存货系唔系好够，定系疫情期间都系保持住个存货唔能够储得太多，定系点样咧？点解会咁快就清晒？ 一般就咁样嘅，我哋嘅存货咧，大约可以维持到两个月到嘅销量嘅。咁但系突然间之就好似一个海啸式嘅，全部啲人一齐过嚟都系买同一样嘢咧，就变咗我哋嗰个就可能几日就已经卖晒啦。变咗系啊系啊。 你观察到系啲人系买成点样？一日一个人，譬如会唔会都买几包头痛药，定系点样啊？佢都 嗱，就我谂个情况咧，就同我哋政府嘅專家都有少少關係嘅，因為佢哋可能低估咗佢哋自己嘅影響力，變咗喺媒體嗰邊咧就講咗某一個品牌嘅止痛退燒藥咁樣，咁變咗個個市民咧都認為嗰只咧就係最好嘅，所以個個都係買一個同一個品牌。咁即係我或者做個比喻咧，就即係好似話我哋嘅流通嘅貨幣100蚊紙。咁佢哋講咧就係話渣打嗰隻咧就可以做啦咁。咁其實中銀同埋匯豐仍然都係等於相同嗰個嘅價值噶嘛。咁但係市民咧就聽專家所講嘅嘢咧，就一定要揾翻渣打咁樣。咁即係個情況就係好似就係而家咁樣咯。 Okay, 明白你的意思。各位有没有观察到无论超市也好药房也好买药方面会不会都有一些困难或者见到抢救的情况呢？打来18723111,18723111,近日在有一些消息说要做全民强检会不会配合到不同程度的出行的限制呢？有一些现象出现的。讲下你的看法 ,18723111。继续问一下张德荣，我就想知道刚才你那个比喻是不是即是说有一些退烧药或者头痛药是的确是缺货的，但仍然有一些是有货在这里，不过市民就未必买的，定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没错没错。即其实我想如果是政府或者是那个卫生防护中心那边肯出来讲一讲呢，就是那隻品牌呢其实有代替品的，其实大家的成分都是一样，只不过大家好像一听到那个品牌就一定要追着那个品牌去买的。现在入来问亲的呢，十个找这个品牌的客呢，只有大约两个到是肯转用第二隻。 几时可以补得返货呢？现在缺了货这些药又好消毒用品又好。 由于这隻药呢就不是香港生产的，要入口的，所以如果连香港的供应商都连他们的厨房都没带的话呢，就真的最快都要一至两个月才可以到香港。 有没有观察到这么缺货的情况之下，有些药房都好像我看到一些报道说所谓疫情价就是抬高了价格，有没有见到这些情况？ 这个情况我都有见到的，不过都是一些比较个别的药房自己的操守问题啦。因为其实他们有些呢就真的因为那个离价呢，即是他们变成是好像炒价这样，炒回来变成他贵买就不要贵买。这个情况其实是不理想的。即是我们都希望政府要出来在个媒体那边跟市民讲，即是其实代替品那个效用都是一样的，其他品牌的供应是没问题的。 其他品牌即完全是充足的，就算买晒即个仓都仲有嘅，起码都 佢仍然供应商仍然可以供到货嘅。 OK， 好。另外检测包咧，因为快速检测包系咪都多咗市民去买？有冇见到咁嘅情况？ 系啊，多好多，多好多。即系而家嚟讲，即系大家预备咗，可能即系有机会会系喺屋企自己揿足，咁就变咗就摆定啲检测包等喺屋企啊。咁啊，一有少少唔舒服就会自己攞嚟测试啊。 有冇见到话有啲药房卖啲未必合资格嘅检测包？有冇留意？ 嗱，喺香港嚟讲咧，嗰啲检测包系唔需要注册嘅，即系佢唔属于药品，即系只不过一啲检测用嘅试剂嘅。咁变咗系政府佢本身有一个 list 嘅，就有大约系好似有七隻啊，佢政府曾经采购过嘅，亦都系认为系价比较可靠嘅。咁佢就有一個表列咗出嚟嘅，咁並唔表示咧，即係市面上其他嘅檢測包咧係冇效咯。咁其實喺政府嚟講，佢都表示就係將來如果係需要自己檢測嘅話咧，其他嘅檢測包都係屬於係可靠嘅，都係可以報上去嘅嚇。 另一樣咧就係血氧儀，我見到有啲話藥房都有賣嘅。據你所知你哋有冇賣呢樣嘢啦？同埋成個銷量啊情況係點？ 唔係太多咯，就有人問嘅嚇，咁即係我哋喺呢個疫情期間都係賣咗幾部啫，唔多嚇。 OK， 好啊，唔該曬張德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德榮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同我哋講到藥房嘅情況。有佢話某啲品牌嘅頭痛發燒藥咧都係短缺嘅，不過佢話其實咧，如果以成分啊或者功效計咧，有代替品咁。不過咧就大家可能都集中買一隻啦。咁亦都講到成個供貨量啊，買完之後都要等即係生產商再入嚟香港啦，入貨嚟香港啦，可能都要等以月計嘅時間咁樣嘅。啱啱就係張德榮嘅講法，仲有羅小姐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你好， 主持人，咁嘅，其实我咧，寻日咧心血来潮咧，都谂住想打电话上嚟嘅，点知咁巧，啱啱今日咧就讲紧呢个话题、哦，咁我见咧，即系响度讲紧，个个都响话特首咧响度讲咧话嗰个，即系稳定晒嗰啲嘅食物啦，我都明白嘅，我唔惊啊，冇问题嘅，我知道，因为之前嗰阵时抢得犀利咧，就因为嗰时系新年啊嘛，但而家我就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是、药物真系佢从来好似都唔多国响度讲紧。话有即系安排啲药物俾我哋咯。 你讲紧系一般市民定系确诊咗嘅人士喺屋企？ 一般市民，因為我好早，我不嬲食開某隻牌子嘅嗰、那個叫做即係嗰個喉嚨痛又即係嗰啲藥啦。咁、我之前咧嗰陣時候即係我成日，我呢幾年都成日聽你哋嘅節目㗎、啊，我全部淨係聽一台㗎咋。咁、由朝聽到晚，咁但係我發覺佢即係佢即係而家咧。我哋係我食開咧，咁我落去買嗰陣時候係好早已經話係冇曬。初嗰時候咧，我買開嗰間咧就話係話已經叫我轉，係好似就係嗰位先生咁講，叫你轉牌子。但係其實唔淨止一樣嘢，我想問一下就係話，其實所有嗰啲咩噴霧啊、嗰消毒嘢啊、嗰啲好多嗰啲Panadol 即係嗰啲必利痛嗰種嘢啦嚇，嗰種嘅發止燒即係止發燒嗰啲啦，同埋所有嘅藥物咧，係根本係大部分你去到好多間藥房嗰度咧，都係冇噶。 冇咗幾耐咧？你自己觀察到嘅情況係？ 我唔係密密去嘅，咁我間唔中問一下，因為我屋企仲有啊嘛。咁、我之前我好彩啫喎，我自己屋企咧有好多嗰啲，即係以前係去開即係屋企人啊，去開嗰啲即係政府睇藥嗰時候，俾一大扎俾我，咁我咪唔使去搶咯。咁我但係我嗰啲喉嚨痛嗰啲藥咧，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喉嚨痛嗰啲藥都係會令到舒緩到咯，但係就關於喉嚨痛嗰啲咧，嗰啲藥係好大部分係冇曬咯。 OK， 好啊，唔該曬羅小姐。講到藥物供應嘅情況，我就特別留意到喉嚨痛嘅藥啦，都未必供應咁穩定，去揾我幾次都未必有咁。仲有黃女士嘅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请讲。 咁其实我今次打嚟咧，想讲翻咧，就我自己啲屋企人嗰个案咧。咁因为佢有小朋友同埋有长者，咁、个小朋友咧就有少少轻度发烧嘅。咁系佢自己本身咧就较早前睇开医生，剩翻啲药得俾佢食。咁当佢咧打去佢睇开嘅医务所嗰度咧，就话冇得再配啦，因为佢哋自己诊所都冇退烧药，因为小朋友多数失光噶嘛。咁好啦，咁我问如果假设冇药水都冇，因为佢话佢哋自己都冇货，咁可能我想问可唔可以政府成日叫我哋留屋企，唔好去诊唔好去急症室，又唔好去医院。咁其实佢会唔会谂到个方法可以帮到我哋啲市民，既然乖嘅留喺屋企嘅，自己照顾自己嘅，咁佢会唔会指定啲诊所啦？或者是政府的賽馬會啦，一些譬如好像你攀比肌肉你要自己知道嘛，可不可以給一些人有穩定的一個星期藥給他們是一個分配呢？因為現在其實求書之前那個打來說那個女士呢個藥呢，其實我早兩個禮拜前呢我去深水埗啦、或者是旺角啦，這藥房呢批核袋已經是沒有了，是就算有些油呢都炒得很貴。我同埋仲要系散装嘅，咁佢话散装嘅成分一样，有啲人就照配啦，摆喺屋企啦。咁其实如果好似政府知道系有咁嘅问题，如果佢准备嚟紧系要系隔离，佢可唔可以每一座大厦、每一个由社区或者系嗰啲所谓叫议员，佢哋成日出嚟镜头啦，佢哋收集晒好多本区本村嘅人嘅资料或者座数、户数、定量，去分配俾一个每一户人咧。咁咪令到香港市民唔好好似盲搶咁樣去藥房去買問，因為有時我而家呢兩日我都想去揾藥房，都話唔好意思啊，運輸因為有確診供應唔到，就算有貨都翻唔到嚟。而家嘅問題就存在於咁，即係好似就算食物，我哋自己呢度嘅肉食都係好好、okay. 缺，咁變咗都係話運輸問題。既然係運輸嘅問題，可唔可以由政府去統籌調配一啲？供应商或者是运输服务是定额或者每一区指定两个时段就 都可以 有安排 到啲药啊，俾啲唔同嘅市民等等。唔该晒黄女士，仲有萧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系 系，请讲。 我有少少意见嘅，就是我日日喺电视咧都睇到啲政府官员净系识得出嚟讲，叫啲市民。唔好盲搶，要鎮定啊咁樣。咁但其實我想問下佢哋真係有冇睇到現實嘅情況呢？佢叫啲市民點樣鎮定，點樣唔好去盲搶呢？以我自己嘅經驗，講真，我屋企唔係咁大，我唔係好似話其他人屋企有幾個雪櫃可以囤積幾多幾多幾多嘅食物。我自己屋企太細啦，我根本我就唔會囤積任何嘢。我喺早上一個禮拜到，我發覺自己屋企啲平時食開嘅止痛藥啊，有一排即係都有十粒，咁我都冇諗過去即係要去搶要去。不過我都為屋企人 嘅健康着想，我都尝试去买多盒，做预备啦。我系由上个礼拜开始，直至到琴日，我屋企人真系有需要啦，要服食嗰啲药物。而家我食剩四粒啫。我由上个礼拜到直到琴日，我周围去揾我所需要嘅药物，无论药房又好，连锁店又好，我系完全买唔到嘅。咁你话？啊、主持人，我想问你叫香港人是怎样不要去盲抢呢、我都不是去盲抢。 有没有试过买其他品牌的药？ 根本是完全没有、品牌当然我都会尝试，但 即我是要止痛、止喉咙痛那些、其他品牌都是没有、不过我现在庆幸我现在还有四粒，我一阵间我都会出去再尝试去找。 咁、okay. 好似又话例如厕纸咁样，我又唔会囤积噶。到我真系，我发觉我用剩几卷啫。我上个礼拜开始已经周围系啲厕纸，即系超市啊乜嘢都系俾人扫到空晒。 好啊，唔该晒萧小姐。讲到药物同埋厕纸嗰啲，佢唔系囤积嘅，好强调。不过的确你有需要用嘅时候都系买唔到嘅，都系一段时间嘅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啲药物嘅情况，无论喺医院又好，药房又好，而家一啲市民一般嚟讲要做准备啦，或者如果真系确诊嘅时候，究竟可以买啲咩药啦咁？请一位嘉宾啊，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系，早晨你好，系。 早晨，崔俊明，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如果一啲轻症患者成日都话可以自己食一啲成药啊，或者一啲退烧药系舒缓咧，有啲乜嘢系特别留意喺买药嘅时候要 ？OK， 嗱，咁就。當然啦，成人買藥就容易啲搞啦。但如果買呢啲成藥嗰陣時咧，我哋就唔建議六歲以下嗰啲家長買啲成藥俾佢食嘅，因為嗱唔係話佢哋唔食得，就最好出去問翻個醫生或者藥劑師睇嗰個病情啊、症狀啊嚇係點樣，先至決定係用一啲咩藥嘅。好啦，六歲以上即係六歲或以上嗰啲咧就可以服食成藥嘅。咁、最緊要注意咧，就個盒嗰度已經寫明啲劑量嘅嚇、即係唔同歲數又好，或者唔同個體重都好。就一定依足嗰個建議嘅劑量，嗱咁嗰個藥盒就寫得好清楚，就唔好過量咯。咁、另外而家當然市面上而家撲得最犀利就啲撲熱息痛啦，嚇、即係個必乜乜咁嗰只牌子啦。啊，撲熱息痛咧，其實佢有兩個學名嘅英文學名，就小心咧，因為佢係唯一得只藥有兩個英文學名，其實同一隻同一樣嘢嚟嘅，一個 paracetamol 即係撲熱息痛，一個 acetaminophen。買嗰陣時咧，要睇一睇個成分。其實呢兩個英文字嘅學名咧，其實係同一樣嘢嚟嘅，就唔好一齊服食過量啦。 除咗撲熱息痛，另一隻叫做布洛芬嘅，都係咪退燒藥嚟嘅？有咩唔同嘅兩者？ 誒，冇錯。嗱，布洛芬咧，即係 ibuprofen 咧，其實係佢同呢個撲熱息痛唯一唔同咧，佢係消炎作用嘅。咁撲熱息痛就冇消炎嘅，就千祈唔好搞錯。撲熱息痛係有消炎啊、止痛、退燒嚇。咁其實兩者都可以止痛退燒。不過布洛芬就加埋消炎，咁布洛芬咧其實就唔需要醫生處方嘅，完全唔需要嘅，就你去到 RX 標誌有藥劑師監管售賣就得噶啦。咁就佢個唯一同撲熱息痛唔同咧，佢係降個發燒，即係比撲熱息痛咧係好啲嚇，即係降多咗 0.2 啊，記住係攝氏 0.2 度，其實好少嘅啫，所以唔會話分咩重發燒啊、嚴重高燒就食布洛芬啦，低燒就撲熱息痛，其實就唔應該咁樣分嘅。因為佢事實相差好少嘅啫嚇，如果喺降温方面， 可唔可以兩隻藥係同時食，或者同時食嘅時候有啲咩人要特別注意呢？ 係就嗱兩種藥係得嘅嚇，咁就其實撲熱息痛加埋布洛芬咧都有嘅嚇，咁就一般嚟講咧，我哋就唔建議十六歲以下就兩隻加埋長期服用嚇，咁因為個通常點解有啲人長期服用就係啲痛症啊，咁但係退燒你唔會長期服用啦，嗱退燒就得嘅，係兩隻係加埋都冇問題，咁其實都有研究睇到咧，就兩隻加埋咧係快啲退燒嘅嚇，咁當然啦，你話快啲退燒其實應該加埋一啲非藥物嘅。嘅舒緩嘅，例如譬如話飲多啲水啦，或者一揾啲暖水抹下個身啊，或者甚至乎揾暖水沖涼啊嚇，咁就都有幫助嘅。 頭先你話唔建議即係兩隻藥一齊食啦，十六歲以下嗰啲有冇一啲特別原因係點解青少年或者即係兒童唔適合啦？同埋頭先你話都唔整體嚟講都唔係好建議六歲以下嗰啲係食呢一類嘅退燒藥，咁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是嗱，其實頭先講啦，講答咗呢個後邊嗰個問題先啦。六歲以下咧就話唔好自己去買成藥，佢俾啲六歲以下嘅細路仔食。但係咧，其實嗰啲藥係食得嘅，不過問題係要睇翻問翻個醫護人員，譬如醫生、藥劑師，等佢個症狀或者個病情係咪需要係要食呢啲成藥都可以舒緩啊。其實係得嘅，其實因為撲熱息痛其實好細個都食，喺醫院都用撲熱息痛嘅。咁另外頭先講啦，十六歲以下唔叫長期嚇，唔係話唔食得，係長期啫，長期兩種加埋，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個布洛芬咧，其實佢本身都有機會會影響腸胃啊，嚇，即係有或者心臟啊咁，所以其實都係要當然要有醫生指示先至可以服用啦。如果長期嚇 ，OK， 而家好多市民就話啊，想買呢啲藥，但係根本買唔到啊。如果真係染疫或者真係去到發燒，又冇呢啲藥喺手，有啲乜嘢嘅建議俾呢啲市民咧？ 如果真係好似頭先位女士咁想買都買唔到，咁即係其實我哋學會都希望政府都睇下有冇啲原材料，即係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即係全球有呢個疫情，嗰啲原材料個入運入嚟香港都可能會慢咗啲嘅，咁即係盡快睇下可唔可以原材國內會唔會有啲博熱適動嘅原材料啊，咁盡快運入嚟，等香港嘅本土嘅藥廠可以做得快啲啦。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如果你真係屋企冇呢啲藥咧，唯有真係要揾即係要飲多啲水啦，降温啦，額頭如果可以敷啲冰墊啊，咁同埋呢啲空氣要流通啊，呢啲都可以幫助降温嘅。咁當然揾暖水抹身都得嘅，咁所以其實喺幾時要即係要盡快求醫咧？就係話如果你喺四十八小時之內個發燒，尤其是細路仔發燒唔降啊，反而仲越嚟越高啊，咁呢啲盡快求醫啦。同埋佢有抽筋嘅現象啊，呢啲都要盡快求醫嚇。 我見係咪你都留意到除咗藥房之外，喺公立醫院或者診所都有退燒藥係唔夠嘅情況。 其實公立醫院唔係退燒藥唔夠，佢係用量用得好犀利嚇，因為而家全港大用家一定係公立醫院啊，因為大家知道好多。即係市民都走嚟，即係有啲輕微症狀都走嚟，或者佢本身出院都要俾翻啲舒緩性嘅藥物去啊，因為佢走去急症室都係一啲發燒或者輕微發燒或者咳啊傷風，咁所以用呢啲咁嘅舒緩藥物咧，比以往都多好多，即係我哋講緊係即係七至十倍，喉糖仲犀利嚇，喉糖嗰個用量仲緊要，但不過我想呼籲翻俾市民聽咧，其實。一定唔係話一定要需要啲舒緩藥物嘅，即係有時喉嚨痛咧，其實你可以用蜜糖水去滋潤翻，飲多啲水嚇，咁有好多方法嚇。咁甚至乎當然有啲中成藥，咁都可以問個中醫師嚇，睇下係咪適合用去舒緩。即係我知道有啲叫蓮花清瘟膠囊，咁事實上佢真係有證據證明係有舒緩。頭先講啲發燒、頭痛啊，或者流鼻水，不過就可以問下中醫師係咪適合咯。 我想知道，譬如醫院用呢啲退燒藥，頭先話都用多咗啦，以倍計啦。对于一些私人诊所用的退烧药或者药房买的退烧药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个供应因为医院用多了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源头同一个药厂的 很多时候那些私家诊所又好或者一些家庭医生那些私人诊所都好他们买这些扑热息痛、啊、或者布洛芬、啊、都是大部分都是本地藥廠製嘅，咁當然我哋都有幫，即係公營機構都有幫襯本地藥廠。咁而家個需求咁大咧，就會有牽連嘅。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個原材料啊，因為其實佢哋而家即係比較緊缺嚇，即係個藥廠可能會製造唔夠，因為需求大，要盡快俾翻啲原材料佢哋去製造多啲啦嚇。咁但係公營機構個供應咧，暫時都係穩定嘅。但係當然，如果當呢個全民測試嗰陣時候咧，就需要呢啲舒緩藥物更加。咁所以要盡快睇下要解決呢個問題，係啊。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同我哋講到醫院而家一啲退燒藥嗰個情況啦，亦都講到話都可能有影響到，譬如而家啲私家診所都要用到退燒藥，佢話有啲可能牽連嘅關係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